41集，秘密。小朵靠在墙壁上，哭丧着脸呆着。许少卿大骇：“ 你都知道什么？”“ 我就知道我爸爸挣不了这么多钱给我治病的。他是不是问你借钱，现在还不起了？”“ 哦，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，我爸他是为了我，所以这事儿应该我来解决。虽然我现在不会挣钱，但我会好好学习，以后赚很多钱还给你，我保证。我学习很好的，以后肯定能比我爸赚得多。叔叔，我可以打个借条，你可以算利息，能不能别再把我爸……” 孩子边说着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上面打着横杠杠，一看就是从刚才那些什么什么的安小朵作业本子上撕下来的。“ 欠条我都写好了，叔我还没写，他欠你多少你告诉我，我写上，但你可不要骗我。”“ 哎，等一下等一下。” 于是安小朵手里抓着欠条，闭上嘴安静地看着他。听到这孩子说这些以后，许少卿先是感觉心头古怪发紧。本来在他看到这个孩子的第一瞬间，他心中是没有以后的。不过神奇的是，听到小朵说的保证好好学习，以后赚钱赚很多钱，他竟然能想象出这个以后的画面来了。他因为这种前后转变产生了一些轻盈的自我反省，于是许少卿蹲下身子，用少见的好语气说道：“ 你倒挺了解你爸的水平。是，他是很笨，很不会赚钱。不过他给你治病的钱，每一分都是他自己挣的，他不欠我的。”“ 哦，那叔叔为什么会来这儿？你是我爸的朋友吗？他没时间过来，让你来看我的。”“ 你知道你爸很辛苦？”“ 当然，我爸我妈都很辛苦，我也很努力啊。”“ 这副我也不差的好强样子，实在是不大像安理。哦，不，其实很像。哎，不，不像。小朵开朗聪明，那么她的好强就是一种积极的精神。而安理又丧又蠢，她的好强就变成了一种轴。所以不识时务，总是非跟我对着干不可。” 许少卿发现自己双标起来了，这大概是一种嫉妒。人就是这样的繁衍生物，只要你孩子聪明可爱，光耀门楣，那你这一辈子多糊涂混账，好像都可以一笔勾销。安理有孩子，且聪明可爱，他没有，而且以后也都不会有。许少卿再一次输给了一无是处的笨蛋，他一不平衡，很容易就产生了个损招。 其实嘛，我很欣赏你这种想自食其力的年轻人。既然你看出我有钱，那我可以借你一些，你以后自己还我，这样你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”“ 真的？为什么？咱俩又都不认识，你知道我这个病要花很多很多钱的，而且万一……”“ 投资本来就有风险，但我一般看得很准。我是个商人，不会做亏本的买卖。你只要记得自己要还钱，别的不用管。”“ 可我这个病，借一点可是没用的。叔叔真的可以借我吗？你是大富翁吗？”“ 看。” 小朵眼神聚焦在他轻轻瞪着袖子露出的一块看起来沉甸甸的手表上。“ 1:32。”“ 我……总之，我确实是个富翁。” 这句话土鳖，但是有效。小朵想了想，马上把笔和欠条拿了出来，转身趴在窗台上。“ 那叔叔能借我多少？怎么算利息？”“ 嗯，是你可以开始赚钱还债之前，所有的医疗费用，年利率4.2%。怎么，你不懂年利率？还是说觉得高？我一般借钱出去都是10%起的啊。我看你10年8年也挣不了钱， 少收点好了，算是投个稳定长期。 不是，您真的肯借我那么多？其实我这个病杂项很多，我都不知道会用多少钱，尤其是万一配型成功，手术什么的。 这不用你操心，我会找会计专门对接你这个项目，包括具体的费用和利息的计算方式。 叔叔，你这么好看，一看就是好人，不会再骗面前这个可怜有病的穷小朋友吧？ 小朵眼巴巴地抬头看着他，双手合十，虔诚的像是在看一尊神像。许少卿嘴角抽动了一下，这小姑娘确实不像他那个一根直肠的傻爹。 不会。 小朵很快写好简约版的欠条拿给债主过目，许少卿粗看了一眼，把纸条递还给安小朵。 我要加一个附加条款，你也写上。 哎，您说。 小朵又趴在窗台上扭头等待着他吩咐。 从现在开始，在你钱还清之前，你都要叫我爸爸。因为金主爸爸，听说过吗？金主就是爸爸，所以这很合理，对吧？ 他说完就马上换上不容辩驳的表情，好像只要小朵哭闹起来，这个钱就鸡飞蛋打了。小朵只是想了几秒，就没什么犹豫的刷刷动笔写了起来。 您帮助了一个困难中的孩子，这种要求非常合理，我不是那种死板的人。再说如果我爸知道这件事，肯定也只会感激您，不会有什么意见的。以后叔叔的孩子就是我的弟弟妹妹，他们有事我也会罩着的。 不需要，我没有孩子，以后也不会有。 小朵愣了，然后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好像一切的不合理都有了合理的解释。他带着真诚的同情再次把欠条递给许少卿。许少卿拿过来看了一眼，然后指着从现在开始给小朵看。 嗯，这个。 小朵看着白纸黑字自己写下的条款踌躇一番，虽不自然又尴尬，但还是挤出了那个称呼给这位似乎有故事的男人。 爸爸爸。 他叫完了就有点委屈了，但想到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年轻人了，他能够分担他正爸爸的负担了，他心情又好了些，只是微微叹了口气。 咱们这个约定一定要保密。 按理如果会倒立，他一定会用双手撑上六楼，可是他不会，所以他站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就像是被塞了一把辣椒。他心里疯狂痛骂着许少卿是头驴，颤颤巍巍地进了家门，除掉外套直接叉着腿挪进卧室，摔上了床。 救命啊，来几只豺狼虎豹把我下半身叼走吧。 他蠕动到被子里，一路上他觉得头晕极了，身体也发冷，像是要发烧了。于是他给快餐店的老板打了个电话，充满歉意的道歉，请了下午的假。当他昏昏沉沉几乎进入梦乡时，却又接到了娱乐城经理来的电话。 昨天的事情委屈你了，现在还好吗？ 没事的经理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 那你这两天在家好好休息一下，工资照常。 谢谢经理。 阿里是吗？你好，我是昨天处理娱乐城事件的警察，有些事情需要跟你确认一下。 警察叔叔啊，您说。 昨天的几个客人很可能会被起诉，如果需要你作证的话会联系你，请保持电话通畅。 好的，没问题，随叫随到。 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来接那位许先生。 许少卿，他是我朋友。 啊，那就好，有事再联系。 接到这两个电话，安理才好像终于回忆起了昨晚失去的记忆内开始的一部分，他清醒的最后时刻。他去一个包房送酒，然后里面的客人似乎都很高兴，非要留下他来喝酒。其实这种事儿他见过很多次了，能喝他就喝一些，然后保持沉默，让人觉得无趣，再找机会溜掉就好。可昨天似乎有点不对劲，他喝着喝着就飘了，身体亢奋， 有人坐到他身上，然后他又跑给拽回去了。后来保安来了，混乱中他脑袋挨了一酒瓶子，大概是贼结实的红酒瓶子，他嗡的一下就黑天了。他摸摸后脑勺那里，一阵钝痛印证了他的记忆。后来呢？警察的意思是他们打电话叫许少卿把他给接走了。那再后来都不用猜，无非就是这家伙看到他不省人事，就把他带到1208去。 真是条疯狗。不过多亏许少卿去了，如果他没管我，警察给周小云打了电话那就糟了，他会问来问去，哭来哭去，麻烦得很。他分明已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大晚上还会专门去警察局捞我，这么看他对我还是很仁义的。不过这家伙毕竟是个商人，无利不起早，大概是觉得既然劳烦他日理万机的跪体去接了我，自然要得到一些佣金。 安里虽然又痛又难受，但想到这种道理丧了气，决定吃下这个哑巴亏算了。头越来越混乱，身体越来越冷，他把自己裹得紧紧的，昏迷一般打着抖睡了过去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